新传媒属下电台 Capital 958常设频道，现在由白康报告新闻。本地一个十个月大的男婴感染了不明原因的急性儿童肝炎，卫生部正在调查这起病例是否和全球出现的不明原因儿童肝炎病例相似。目前全球17个国家总共通报超过200起不明原因儿童肝炎，我国卫生部亦正在密切关注，并且已经通知所有的医疗专业人员保持警惕，留意是否有幼童出现原因不明的肝炎症状。本地新增加2141起冠病病例，单日新病例连续四日少过3000起，另外有一个人病逝。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其中58起新病例由境外输入，其余都是本土病例，每周病例传播率下跌到 0.79。 为了推进我国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政府在绿色发展蓝图下推出新计划，动员社区居民参与活动，一起为新加坡打造更绿化的环境。在新计划下，本地社区将成立绿化社区动员小组，邀请基层领袖、志愿者和可持续发展的提倡者参与讨论，为自己所在的社区提出适合的可持续计划和目标，并且动员居民将计划转化成为行动。淡滨尼市镇正在努力扩大区入面的城市耕种计划，居民落嚟不单只能够看到更多的垂直农场，参与耕种工作坊，还能够享受自己种植的蔬果粮食收成。政府正在检讨怎样提升兽医业的专业水平和作业标准，其中包括制定良好职业操守的标准，同埋更清楚界定哪一些医药程序必须由合格的兽医进行。我国和马来西亚警方联手捣破了两个跨国网络爱情诈骗集团，六个非洲裔男嫌犯在马来西亚落网，这些是新马两国的警队今年来第一次成功联手打击网络爱情诈骗集团。我国警方相信这两个诈骗集团在本地犯下了最少10起案件，涉案的金额超过31万元，其中两个46岁的女受害者总共被诈骗了35000元。中国北京市的冠病疫情升温，全市的餐饮场所在五一假期期间暂停堂食，转为外卖服务。此外，由5月5号起，民众进入各类公共场所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都需要持有7日内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新闻报告完了。